大家好，我是毓敏。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。没了你们的支持， MyRadio 今日不可能继续发声。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。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。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，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。不久之后呢就将会退出。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，啲新订户，咁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那个订户的数目，去到最好呢就超过30万。咁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，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，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。第二呢就是付费支持，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啊，或者即是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啊，咁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嘅。天涯若比邻， MyRadio 继续发声。 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Radio 嘅频道噶咯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毓敏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嘅主题系波骨云鬼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不到两年，朝鲜半岛的形势由危机四伏就变成和平在望，美中关系由特朗普习近平称兄道弟就变成美国发狠掀起贸易战，重挫中国高新科技发展。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，作风狂捐进取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他主导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往往是出人意表，令到国际形势波骨云鬼，变化莫测。波骨云鬼，或者叫做云骨波鬼，或者波云鬼骨，它是比喻千态万状，变幻莫测。个出处咧就系汉代杨雄嘅《金泉赋》，其中一句：于是大厦云骨波鬼，吹吹而成观。即系话咧，好似云彩同水波一样，佢形态咧系不可捉摸。原本就形容房屋构造就好似云彩波浪一样，千姿百态。后来咧就多数爱嚟形容事物变幻莫测，例如《镜花缘》第十八回。当日孔子既没，余分为八，其他中横皮侠，波骨云鬼。另外咧，鬼骨两个字咧，其实都常用嘅。鬼骨就即系怪异变化，例如《旧唐书》卷一七八郑田传有一句：情骨鬼于不端，龙外争于形内。鬼骨亦都有欺诈同埋搞计嘅意思，根据呢个字书说文，骨权诈也；另外一本字书广雅，骨欺也。诡计同骨计呢亦都係相通嘅。政治牵涉好多人与事，有权谋亦都有欺骗，好多时候呈现嘅係人性最恶劣嘅一面。政治复杂多变，变数多于常数，所以香港的政坛都有句名言，就是政治一日都嫌长，所以波骨云鬼这句四字词呢，很多时就用来形容政治形势的变化莫测。国际形势什么时候都是波骨云鬼，变化莫测，但是用这四个字来形容香港的政局呢，就有些比喻不伦，隐喻失意了。香港政治诡异多变咩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中共加强操控，特区政府为虎作伥，亲共政团就助纣为虐， 泛民抗爭就行禮如儀，社運人士消極退縮，本土運動分崩離析，勇武青年就備受打壓。凡此種種，在可見的將來都不會出現劇烈的變化，香港人只能夠自求多福。多謝各位收睇收聽本節目，下集再見。